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看到我们有比较新的朋友继续来。那最新的朋友宜兴的妈妈也在我们中间，我们欢迎她。请你打开圣经，今天是尼希米记第十三章，在旧约。有谁可以告诉我们是在我们的第几页？我们圣经第几页？ 613页。 请你打开圣经，由我来念经文。我念的是何修本的版本，请聆听上帝的话语。在那日，百姓听到人朗诵摩西律法的书，发现书上写着亚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上帝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却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上帝使那咒诅变成祝福。以色列人听见这律法，就与所有不同族群的人分别出来。在这之前，与多比亚结亲的以利亚实祭司受派管理我们上帝殿中的库房，为多比亚预备了一间大房子，就是从前存着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列供给利未人唱歌者门口守卫的五谷新酒和新油的十分之一，以及归祭司之举祭的屋子。当这一切事发生的时候，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亚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又向王告假。我回来到耶路撒冷，才知道以利亚实为多比亚所做，在上帝殿的院内为他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非常的愤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的家具都从屋子里抛出来。我又吩咐人洁净这屋子，然后将上帝殿的器皿、素祭和乳香搬回那里。我发现利未人当得的份，没有人供给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唱歌的都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你们为何不顾上帝的殿呢？于是我召集利未人，使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新酒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示利米亚祭司、沙都文士和利未人皮大雅做司库管理库房，副手是哈难，哈难是沙克的儿子，沙克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实的，或这些人都是可靠的，他们的职务是分派他们弟兄所当得的份。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上帝的殿与其中的礼仪所献的忠心。在那日，我又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喘榨酒池，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单子在安息日扛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有一些住在城里的推罗人也把鱼和各样的货物运进来，甚至在耶路撒冷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族，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会做这恶事来干犯或亵渎安息日呢？你们祖先岂不是就是这样做，以至于我们的上帝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你们竟干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安息日前一日黄昏的时候，我吩咐人把耶路撒冷的城门锁上，我又吩咐不过安息日就不准开门。我也派几个仆人在城门口站岗，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挑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人有一两次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过夜。我警告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墙前过夜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就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分别为圣。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我。那些日子，我又看见犹太人娶了雅什图、雅门和摩雅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一半说雅什图话，或其他种族的方言，不会说犹大话。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胡须。我再念一次，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胡须，叫他们指着上帝起誓，你们不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可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以色列王所罗门也不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许多国家中并没有一位王像他蒙他上帝所喜悦，上帝立他做王治理全以色列，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我们岂能任凭你们行这一切的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或亵渎我们的上帝呢？以利亚时大祭司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森巴拉的女婿，我就把他从我这里赶出去。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分，违背祭司和利未人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脱离外邦人的一切。我又分派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按定期奉献木材和出熟的土产。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尼希米书。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宣讲你话语的口，也求你赐给你儿女有耳可听你的话语。愿你的道总是针对人，就是属于你的人。愿你的话语总是扎透这样人的心，就是你赐给人的肉心，不是刚硬无法刺透的实心。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今天是新福尼希米记讲道系列最后一篇，讲到新福这篇这个讲道系列是从以斯拉记开始，我估计大概共讲了大概一年多，每个月讲一次。尼希米记前六章是关于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后七章则是重建上帝的百姓，第七章是人口调查，第八章是宣读律法，第九章是以色列人集体认罪悔改，第十章是他们与上帝立约，在第十一、十二章则是尼希米安排百姓进入耶路撒冷，再重新建立祭司在圣殿的敬拜。尼希米回归耶路撒冷之后12年被召回巴比伦，巴比伦王那里，其实是波斯王那里。他说他过了多日，他又向王告假，他又再次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今天的第13章第一节，在那日，应该是指尼希米在多年之后，我们并不确定多少年，10年、15年、20年之后，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他回到耶路撒冷那时，有人向百姓朗诵摩西的律法书。你不会奇怪有人向百姓朗诵摩西的律法书，当尼希米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这就是尼希米一贯会做的事。但奇怪的是，百姓们显然居然好似第一次发现这书上写着亚门人和摩亚人永远不可入上帝的会，表示当尼希米不在的这段期间，可能是一代的期间，12年、20年，百姓们显然没有读经，没有听到，没有灵修，也没有使用恩典媒介，因此他们就再次与外邦人混在一起，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摩西律法书所记载的是在民数记第22章所发生的事。孩子们，如果你没有读过，你应该去读，因为其中有一个会说话的驴子。亚门人和摩亚人是罗德与他女儿乱伦所结出的后代，其实与以色列人有远亲的关系，他们没有接待以色列人，因此永远不可入上帝的会，就不能靠近会幕，不能够进入圣殿，不能与以色列人一同敬拜耶和华上帝，不可以成为上帝百姓的一员。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在这节经文中看得出来有明显中隐藏的恩典，不是吗？你看得出其中的恩典吗？犹太人读这段经文，读说摩亚人不能够进入上帝的会，但是我们基督徒则知道有一个摩亚女子路德，她居然成了上帝儿子的先祖， 犹太人读到亚门人不能成为上帝的子民，但你知道，却有一个亚门人的女子拿马生了波罗安，而波罗安是在耶稣族谱里面耶稣的先祖。因此我们基督徒明白，我们的上帝确实可使咒诅变成祝福，甚至成为亚门人和摩亚人的祝福。那原来不能够成为上帝子民的人，居然有份于上帝儿子的族谱，咒诅成了祝福，罪过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段经文应该叫你我谦卑下来，应该叫你我不再那么的确定自己真的有读懂圣经。或许我们应该要先确认我们有读经，而且我们要读得更好，再论断到底是什么才是符合或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你很难说尼西米他第二次是凯旋的归回耶路撒冷，经文并没有提供我们太多的细节，所以我们必须用神圣的想象力想象，有谁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召开会员大会，宣读律法书，然后叫人选边站。你会想，有智慧的人他的明智之举应该是先带伴手礼回来，拜访地方的土豪劣绅，广结善缘，再重新了解在地的民俗风情。但这应该不是我们熟悉的尼西米会做的事，他似乎没有敦亲睦邻。你必须质疑他到底会不会做人呢？你们认为尼西米得人心还是不得人心？你们认为在尼西米的教会里面没有人想要换一个人来做做看吗？我高度质疑他得人心，但是你我也没有理由怀疑尼西米是合上帝心意的仆人，正因为他没有讨好人心。尼西米返回耶路撒冷，发现以色列人陷于属灵的败落衰败之中，就像我们也时常会陷入属灵的低潮。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奇怪的，这大人不在，百姓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敌人他们不需要击垮耶路撒冷重建的墙城，已经进到城内，甚至占据以色列人的信仰属灵的中心。所以尼西米当下需要处理三个问题，他需要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他需要再次将安息日分别为圣，然后他需要再次分别为圣上帝的子民。以色列的会众和我们一样，教会的属灵生命会经历复兴和衰败，总是经历一种循环的高潮和低潮。就是为何有话说改革中的教会总要再改革，但并非所有的改变都是改革，因为很多的改变往往是一种想当初的回头路。像多比亚，还记得多比亚吗？想当初亚门人多比亚，以色列人的老仇敌，尼西米的个人宿敌，这个人他曾经阻碍以色列人建城墙，但多年之后这家伙不但没有死，反而住进了圣殿里面，把供给利未人和存放十一奉献的房间变成他的 个人办公室，还是他的小套房。亚门人多比亚他有一个犹太名字，他或许有犹太血统，但是他之所以能够搬入圣殿，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有一个犹太人内线接应。与多比亚结亲的那个人以利亚实祭司，还记得以色列人他们花了20年重建圣殿，他们花了多久重建城墙？52天重建城墙。永不可入会的亚门人需要多久时间在圣殿里面开房间？你觉得以利亚实际是需要用多久时间说服其他的以色列人？ 你可以想象他的说法，啊，都是过去的事了，何必那么记仇呢？有需要那么在乎吗？大家也都拜同一个上帝啊，他可能受一些亚门人的影响，或许有点亚米念，但也无伤大雅吧。反正房间空着没有效益，有个人住在里面看守不是很好吗？尼希米知道这件事，他就非常的愤怒，就把多比亚一切的家具从屋子里扔了出去。It's a very physical reaction. It's a 很激烈的反应，你是不是有点极端？阿弥，基督徒可否发怒？上帝的仆人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脸色，不要让人看见你生气，你要懂得会做人。I don't know, 我个人觉得你们知道维持笑脸很累人。笑久了自己会僵化，也会叫其他人害怕。我反倒很阿闷，在教会里面还有人会在人面前发怒的上帝仆人，因为敢在你面前对你发怒的人，通常就不敢在你背后说你坏话。你知道有人说传道人的问题总是太会做事，反倒不会做人了。我个人倒是比较喜欢那种既不会做事也不会做人的传道人。你我应该感谢上帝，还有不会做人、乐意得罪人的传道人。因为如果尼希米他不发怒，他就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也绝对不可能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尼希米他不过是效法，不过是预表，不过是影射他的主四百多年之后要在他父家中所做的事。你记得主耶稣他不止一次，他两次进到圣殿清洁圣殿，他拿鞭子赶人，他推翻桌子，他说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变成贼窝了。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所记着，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zealous。 当然在不敬虔的人眼中，为上帝热心总是极端，有点过分，但你我应该欣赏为上帝火热的上帝仆人。 Derek Thomas 牧师指出，我们对尼希米的举动不以为然，就恰恰反映我们远离圣经所启示的圣洁有多远。尼希米他不仅动手扔出家具，他还动口兴师问罪。你留意尼希米总是在问罪，他不止问罪，他也总是问对罪人。他在13章一共三次责备人，分别责备的对象是圣殿的官长、犹太的贵族和与外邦人通婚的民众。你问罪就必得罪人，所以你必须问到底还有什么人尼希米没有得罪的。但是他没有怪罪利未人，虽然他们离弃了工作岗位回到家里种田去了。你能够怪利未人吗？他们的薪资被冻结，他们的办公室被敌人占据，他们用什么糊口，他拿什么心来服侍上帝？尼希米斥责官长说，你们为何不顾上帝的殿吗？你听想起这句话吗？因为他们曾经信誓旦旦的说，我们绝对不会不顾我们上帝的殿。上帝的仆人他必须问责，因为仆人必须向主人交账，上帝的仆人也要能够被人问责。习惯推卸责任、擅长找借口，或许可以使人在职场得胜，但是那种人最好不要为上帝做事，因为上帝不是我们的老板。我讨厌那种称上帝为我大老板的人，我们不是在为他打工，他是我们的主，而我们为他而活。 所以尼希米他就重新分派了利未人侍奉，又指派忠实或可靠的人分发他们弟兄所当得的份，然后祷告说：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上帝的殿与其中的礼仪所献的忠心。你以为他会祷告我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在这段经文，尼希米一共三次求上帝纪念他，有一次求上帝不要忘记他们的罪。之前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讨论尼希米这样祷告是不敬虔的向上帝邀功吗？还是敬虔的求上帝赏赐？当然这取决于我们是按照律法主义还是凭着恩典解读尼希米的祈求。我想经文记录他的祷告就表示上帝显然喜欢听到这样的祈求，这多次记录在经文之中，这是凭着信心的祈求，得到上帝悦纳的祈求，因为正是按照上帝他自己心意所求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这样求，我们也应该这样求，而我们太少像上帝这样求，我们像这样向上帝求，求也求得太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倚靠恩典，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为他做事，为什么不向他求奖赏？为什么不相信他会赏赐我们？难不成我们只敢承认我们所行的义都像污秽的衣裳？是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接下来说，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因此确实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该做的，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否认上帝的恩典和慷慨，相信他会对我们说：好，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喜乐吧。尼希米忠心上帝，因此他敢求上帝，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问我们呢？尼希米又复兴安息日。在此我觉得我不需要向弟兄姐妹，心服的弟兄姐妹再多解释。守安息日的忠实的程度就是属灵敬虔的指标。心服的弟兄姐妹平时受教，我就不需要在主日讲道总是讲好讲满。也就是说平时有教导，主日讲道就不需要太累，不需要讲太久，不需要超过一个小时。在受安息日主义 Sabbatarian 清教徒影响的新福教会，我相信你们明白尼希米为何非常的在乎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因为我平时唠叨你们要守安息日，你们也彼此提醒鼓励忠实的守安息日，但尼希米他不唠叨，我很难想象尼希米是一个唠叨的人，他斥责犹太贵族，就是那些应该带领守安息日但很可能是在带头安息日做买卖的人。你们怎么会做这恶事，干犯安息日呢？你们的祖先岂不就是这样子吗？以至于我们的上帝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这城吗？尼希米的那个嘴巴毫不留情，他骂人也骂人的祖先，但他不仅动口更采取行动。我们的教会在主日开门，通常只有在主日开门，那尼希米在安息日关城门，不准开门，正好相反，派人站岗，免得有人进城做生意。 Seek a friendly church， 要打造一个慕道友善的环境。他关门，恐怕有人进城做生意，恐怕有人买鱼。他警告在城外过夜的商人：你们若敢再这样，我必动手办你们。It's not very friendly， 不是很友善的氛围。当然，我们都明白尼希米他守安息的神学动机， 但是我们可以思想，他到底有什么个人动机需要这么的激烈吗？或许因为他是波斯王的酒政，也许酒政在波斯王面前安息日没有办法休假，必须上班。或许从小在波斯长大的人会特别珍惜在圣城耶路撒冷守安息，因为凡失而复得的就更加的珍贵，就像我们在疫情后更加珍惜主日实体公众敬拜。以色列人他们曾经不忠实的守安息日就不得安息，上帝就将安息在他们中间夺走。经历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应该特别在乎守安息日，他们曾经起誓立约要守安息日，立志不在安息日向在地人买东西。他们如今在安息日工作买卖，就以实际的行动表达他们不信安息日的主，就亵渎安息日。幸好有尼西米责备他们，免得上帝的愤怒再次临到以色列。弟兄姐妹，你我与以色列人所信的是同一个上帝，这位上帝他显然非常的在乎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他会不在乎你我守安息日，就是他儿子的日子主日吗？还是我们信的上帝是比较宽容的，他是一个更讲恩典的上帝？哇，弟兄姐妹，你们是改革中教会的信徒，你们是上帝的儿女，你认为上帝的律法是恩慈的还是苛刻的？如果恩慈，你认为天父上帝更在乎我们守主日还是更不在乎？毕竟主日是他独生爱子舍去生命为我们赎回的安息，你认为主的仆人应该比尼西米更在乎还是更不在乎你我守不守安息日？你以为责备你不守安息日的人比较在乎你，还是不在乎你守不守安息的人？哪一个是可以向上帝交账的仆人？尼西米接下来要处理与外邦帮人通婚的问题，这烦不烦啊？又来了。这是在以色列历史中重复出现的问题，也是以斯拉他已经多年前处理过的问题。尼西米发现他们的儿女一半说雅什图话或其他种族的方言，他们不会说犹大话。有学者指出亚门话或摩亚话其实与希伯来文非常的相近，可以说就是希伯来文的方言，雅什图话则差异比较大，所以我们不太了解不会说犹大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不会说犹大话是指他们的儿女口音不够精准，台湾国语很严重，这有很严重吗？不就是说话吗？不就是口音吗？但是一个人如何说话，不仅表达他的心，也操控他的心。这不是心理学，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还记得雅各说舌头掌舵一艘大船。正如结婚的对象也直接表达一个人的心到底属于谁。因为男人和女人成为一体，要同心效忠哪一位主？男人的主还是女人的主？哇，他们最好一心效忠同一位主。他们的儿女不会说犹大话，显示他们没有专心一心效忠犹太人的主耶和华上帝，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需要用最严厉的方式处理。 我就斥责他们，我就咒诅他们，我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胡须。有学者认为，尼西米他不可能会亲自动手打人，是他下命令叫其他人在公众面前惩罚和羞辱这些人。但 you know me, right? 我宁可相信尼西米他是亲手动手打人。我比较喜欢动手打人的尼西米，但是你知道我，不论他动手打人，还是他下令别人动手打人，尼西米都是按照他的本分做事，并不过分，也没有越职，因为尼西米是上帝的仆人，也是波斯王的所指派的官员。旧约的以色列国是政教合一，尼西米他一个人掌控政治、军事、经济、民事、执法、宗教、属灵的权柄，有谁不想当尼西米？ You know, 我觉得如果你做调查的话，所有的牧师都会说他是我们的偶像。但是我们不能像他那样动手打人，因为上帝没有赋予我们尼西米那样的权柄。因为新约的教会不再是政教合一，我们不像尼西米那样拥有神学家所谓拿剑的权柄 Power of the sword， 只有政权才有。但这并不表示教会没有权柄，上帝赐予教会更高的权柄，就是阴间不能够胜过天国钥匙的那个属灵权柄。你或许认为尼西米很专制很独裁，但是你也不应该以为新约的教会就讲民主。别天真了，教会不是民主，是基督做主。他怎么做主？但你也会想，不民主吗？我们不是正处在新福这个会众制的公理会教会吗？应该比较民主吧，就是那个人人平等，人人一票，一人一票，什么事都可以投票做决定的那种民主。别傻了，那不是公理教会，那是从来没有存活下来的教会。所以，让我们问：上帝赋予教会新约教会这个教会的属灵权柄到底是如何执行的？你们现在是在一个任性改革中的公理会教会聚会。就算你不熟悉17世纪长老会和公理会的纷争历史，或你从来没有读过 John Carton 的《天国钥匙》，你也不熟悉约翰·欧文《大全》第16册，你就算没有知识也有常识，因为你在新福教会有一个公开教导公理会这个教会任性准则的牧师，你至少应该知道我们所任性的新民准则和沙威教会设立原则到底怎么说。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会员，你是这个教会的同工，甚至是这个教会的官员。如果你是官员，你更应该知道这个教会呼召官员的案例誓言是怎么说的，因为你自己就曾经在3年前在众人面前宣誓回应教会的呼召。按照沙威教会设立原则，一个独立的教会是由会员和官员所组成的 ，both 两个。因此，你是跟教会还是跟人？答案是的，是的。难不成你要跟随没有会员也没有官员的教会？基督，我们认知赐予每一个独立教会完整治理教会的属灵权柄，因此我们没有区会，我们是公理会。这个权柄是赐给每一个教会成员的，包括官员和会员。会员则透过选举来案例所呼召的人做这个教会的官员，就是长老和执事。这是上帝赋予教会成员的权柄，你有权柄选谁来治理你，选自己教会的官员来牧养，来治理他们。被案例的官员则要用我们宣誓的 用词，忠心履行所托付他们的职责。什么职责？治理长老要治理，执事要管理饭食，唯有教导长老和牧师特别被赋予再用心服官员宣誓的用词，牧养教导和造就信徒属灵生命，唯有牧师有这个职责。这就是为何心服牧师呼召的誓言与治理长老和执事的誓言不一样，他们两个的誓言都一样，但是唯有我的不一样。我需要回答八个问题，你们需要，会员需要对我发出四个承诺，但是长执只需要回答五个问题，你们对他只有一个承诺。原则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不是说只有我能够牧养，或唯有我有教导的恩赐。长老要善于教导，执事要能够为真理辩护，甚至殉道，像斯提凡。但唯有牧师被托付牧养的权柄，需要负责教会的教导，因为牧师为圣徒的灵魂交账。这就是为什么我与治理长老、伯瑞长老同样是长老，但是我的权柄与伯瑞长老的权柄不一样。他首要负责教会行政工作，我首要负责教会属灵生命。这也就是为何我避免涉及教会的财务事工，我也不知道谁奉献有多少。在这种制度之下，牧师与其他的长老同等，投票也同样只有一票，但是却在同等中做首位， First among equals, Primus inter pares。 因为勤劳讲道教导人的，尤其应该得到加倍的敬奉。你看得出来，在这种制度之下，我们至少避免华人教会一种常见的弊病，就是长执成了雇主，牧师成了雇员。因为教会不是公司行号甚至机构，牧师也不是领薪水固定的职员。至于教会官员如何执行这个权柄，我第一个承认心服教会的规章不够完善，但这是缺点也是恩典。我们经过几乎六年的运作和修正，我们至少凡事规规矩矩的，不是牧师说了就算，也不是什么事都经由会员投票。因此心服有设立同工会，长执会邀请灵命成熟熟悉教会事务的弟兄姐妹加入同工会来代表会员。有许多教会的事务经由同工讨论和投票之后定案，长老、牧师、执事会引导同工们讨论，也会参考同工们的意见。但不论你是同工还是教会官员，最终每个人只有一票，包括牧师。关于牧养事工或者属灵的事物，我会参考同工们的讨论，他们的建议，甚至会请同工们决定，但是我被赋予最终的权柄，就必须负责所有教牧上的决定。会员可以提案给同工会讨论投票，但是只有三种情形，在这个教会里面，会员会直接投票，呼召某一个人，一个人推荐出来的人做教会官员，或解除某一个人教会官员的职分，最后赶出某一个人出教会。教会惩戒，教会惩戒在公理会教会是需要正式的赶一个人出教会，需要经过会员同意。所以我顺便一提，有人说我们曾经赶人出教会，除非教会曾经投票，我不知道，这个大概是胡说八道或说瞎话。有重大的失误，同工会可以是需要召开会员大会投票。我可以想象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教会决定要搬家或者建堂。因此大家明白为何我总是邀请弟兄姐妹你们来观摩我们开同工会。有许多重要的决定就是在同工会议上所定案的，不是牧长说了就算。如果有牧师说了就算的决定，我不说没有，譬如讲到的主题或谁教主日学， 也必须向所有的决定都记录在同工会的会议议程里面，然后公布在公告栏上面。我们不是民主，但是我们也绝对不是黑箱作业。或许我讲的不够完整，不够精确，但是今天刚好讲到尼希米记第十三章，而且我认知教会最近刚好有许多关于事工的讨论，我要你们讨论，我鼓励你们来找我讨论，我希望你们找伯瑞长老讨论，找执事讨论，彼此的讨论，但是我们不要你们无知的或犯罪的讨论。我不要你们不明白或忘记任性公理会这个教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有人对你说公理会就都投票就好了，他又不是胡说八道，就是忘记自己身处在什么样的教会。所以未来为了我们中间有许多新来的朋友或记忆不好的人，我们会把新福的案例宣誓的宣言那几个问题和沙威教会设立原则印几份放在后面的公布栏上面。我也建议大家听我和伯瑞长老三年前案例宣誓的录音，那个连结我会放在逐字稿里面。最后，尼希米叫他们指着上帝起誓：你们不可把自己的儿女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可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他提醒他们，以色列王所罗门不也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就是提醒他们，当最受上帝祝福、最有智慧的人都可能犯最严重的罪。上帝的祝福不保证人不会犯罪，没有犯罪，恩赐甚至往往导致人犯罪，不是吗？人一旦将祝福占为己有，一旦将你的目光从上帝转移到祝福上，这福分往往就成为诱人犯罪的偶像。如果这会发生在所罗门身上，就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不会啦，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安啦。说这样话的人最可能就发生在他身上。尼希米又赶走大祭司的孙子，因为他与以色列人的仇敌的女儿结婚。所以他没有开会员大会，他直接赶走，因为他有这个权柄。尼希米求上帝记得他们的罪，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向上帝求要纪念这些人所犯的罪？因为他们得罪尼希米吗？应该不是，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分，违背祭司和利未人的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求上帝要记得某个人的罪，但是你最好确定他们的得罪的对象不是得罪你，乃是得罪上帝。最后，尼希米再次请求他的上帝纪念他，施恩于他。And then that's it， 结局。我们或许会期待更轰动的结局，但是我认为这才是最好的收场。因为尼希米没有在上帝面前夸口他重建的城墙，52天之内重建的城墙，或者他做了多么大的事工，盖了多么宏伟的圣殿，带领多少人信主。换句话说，尼希米的神学没有成功。你知道最成功神学的人，就是那种在晚年夸口自己成功的名目，像 Joel Osteen。 Joel Osteen 有什么好怕的？可怕的是用归正虔诚包装骨子里的成功神学，就是传讲自我成功的福音。 Stay away from that。 尼希米他没有夸口自己的成就，你注意，他反而夸口以色列人的纯净。以色列人的纯净，我洁净他们，我使他们脱离外邦人的一切，我又分派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按定期奉献木材和出售的土产。分别为圣的上帝子民献上纯净 pure worship 纯净的敬拜。所以，一个上帝仆人如果要夸口，最好指着这个夸口，最好指着这个夸口。上帝不可能不记得、 不纪念凭着这个夸口的上帝仆人，必然赏赐他保罗所谓所夸的冠冕，就是带到上帝面前的人。因为这样的仆人不过是效法上帝儿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使他成为圣洁，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缺陷，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That's pretty good. That's pretty good. 要夸口就指着这个夸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教会仆人像尼西米那样的仆人，会动手打人的仆人。愿这个教会的仆人像尼西米，不是像他动手打人。愿所有教会的仆人都像尼西米，就是能够在你面前夸口，求你纪念，因为仆人没有辜负主人，能够向主人交账。交什么账？交上一群借着道圣道而洁净的人，他们献上最纯净的敬拜。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